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24，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光临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告知大家，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来到各大手机应用上面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好，今天的主题我们带大家一起走入全新的1083期榜单。首先我们透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全新的榜上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温岚，如果你在我身边。 如果你在我身边，错过多少爱的誓言。 第14位，林家谦，神奇的迷糊魔药。 某些豆雨雷细雨飞飞，带着往天飞找日等待。 第13位，张哲瀚，环绕。 你在我世界发烧，环绕，你在跟我玩闹。 第12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第11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痴情有恒风的一息，岁月清晨中春带进。 第10位，李健，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9位，佳韵，最好的都给你。 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 第8位，刘惜君，风筝与树。 风筝一起飞呀，就该放手了。 第7位，831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令大令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6位，郁可唯，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第5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4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3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真诚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2位， Leo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呢，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要在这个榜尾就有连续3首进榜的新歌。我们来听第一首新歌，是上榜第15名，来自于温岚的这首《如果你在我身边》。 还没有那一天会害怕孤单，只怕久别后再相见。对你的思念一遍遍的习惯，好像心被反锁， 欠缺。如果我这一次选择了勇敢，就牵着你的手到永远。那一眼的瞬间，失而复得的留恋，一点点吞没那些寂寞的世界。如果你在我身边，错过多少爱的誓言，没有什么心有不甘，只要简简单单温暖平凡。如果你在我身边，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如果我这一次选择了勇敢，就牵着你的手，点点吞没那些寂寞的世界。如果你在我身边，错过多少爱的誓言，没有什么心有不甘，只要简简单单温暖平凡。如果你在我身边，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难道再次相见，抓住空白的明天，所有的期待就不会到终点才浮现。身边错过多少爱的誓言，没有什么心有不甘，只要简简单单温暖平凡。如果你在我身边，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自温岚五月份推出的今年首发单曲《如果你在我身边》。温岚不只有热辣的电音舞曲，也有令人感动的情歌作品。这首《如果你在我身边》用忧伤而唯美的曲调，唱出了一种悲伤的遐想和一种悔之晚矣的幻想，相信会成为和傻瓜、屋顶、同手同脚这些经典情歌一样深入人心的作品。好，让我们继续向上。第十四名是近期粤语歌坛炙手可热的一位创作歌手林家谦，在三月份的单曲《神奇的》，这名字很有趣，叫做神奇的糊涂魔药，糊涂魔药，一首呢要排解忧愁的清新之作，全新上榜。我们来听听看林家谦的这首歌。 无事到雨里，是雨飞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 就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说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生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生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飞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在我世界发烧环绕，别再跟我玩闹 shut out， 你不在乎我要多少，呼吸你的味道刚好，你在我脑海围绕奔跑，让我的心燃烧失焦，你让我的心跳停掉，感觉有点微妙不好，进了一步不再迷路，找到一张新的地图，哇哦，试探着你脉搏起伏，呼吸急促，迷恋又上升了指数，不再束缚，不再踌躇，给你全部承受的风度，就算西部乌云密布，披荆之路阳光四处，不小心步入了你温柔圈套，不知道不明了还能否逃跑，碰巧不需要你过多的打扰，我只要你一个微笑就好，你在我之间发烧环绕，你在跟我玩闹 show out， 你不在乎我要多少，呼吸你的味道刚好，你在我脑海围绕奔跑，让我的心燃烧失焦，你让我的心跳停掉，感觉有点微妙不好，你 在我指尖发烧，环绕你在跟我玩闹 show out， 你不在乎我要多少，呼吸你的味道刚好，你在我脑海围绕奔跑，让我的心燃烧失焦，你让我的心跳停掉，感觉有点微妙不好。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鲜上榜第13名，来自张哲瀚的生日单曲《环绕》。张哲瀚以演员身份出道，出演了像《琅琊传》《山河令》等电视剧，被大家熟悉。第一次呢，也是以这个歌手的身份，在五月份生日契机推出了个人单曲。去年《中国好声音》季军潘虹的《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伤感情歌的路线将潘虹声音当中的质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在上周以第13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小升了一位，目前是排在第12。 给我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没有想到 Sammy 郑秀文的这首新歌《万物有时》上周以第五名高榜位上榜，而本周下滑了六个榜位，成为了蹦极歌，来到了第十一。而在上周同时上榜，从第七名下滑到第十，也是有不小幅度的下降啊。李健啊所带来的这首，因为他去旅游，到西班牙所得着的这样的灵感，啊，我们来听李健的这首《Marina》。 我曾躲过

12:39，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我们这个时段继续跟大家来分享1083期榜单的榜上歌。首先呢，又是连续两首推荐的新歌，我们带来这个曾经参加过《新生夺人》《畅游天下》等音乐综艺的歌手于嘉韵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最好的都给你》。 在世界里，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是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狠下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 Yeah, oh, 走在世界里，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是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 首暖心而微甜的情歌，来自于嘉韵的这首《最好的都给你》。 本周全球榜新歌上榜排在第九名，那接下来呢是第八名，同样也是新歌上榜，刘惜君为电视剧《风暴舞》演唱的插曲《风筝与树》，一首父母和儿女之间亲情的歌曲。这首歌呢，唱出了漂泊在外的人对于至亲最想说的话。来听刘惜君的这首《风筝与树》。 小小的家，而我成为你一生的牵挂，像每次跌倒了都有你的责骂，像每次受伤了都有你背回家，像每次孤独了都有你唠叨我的电话，让我依赖又怕我太想家。风筝一起飞呀，就该放手了，那看不见的线你握着它， 心扉 心不打强心针，不能量负荷才得真。哦哦，逃避并不是可耻的，勇敢也不是天生的，做超人披风未必穿红色。这世界太坎坷，不如活在此刻，那人们又何必在意那些过不去的坎。大名大令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太认真的人生多累人。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我要的何必是谁说的。下了还好我过很真，就像我从来不在意他妈的有够机车。大令大令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太认真的人生多累人。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我要的何必是谁说的。不扑火的不单纯的吻，好的故事不遵守规则，结局照样能精彩深刻。大令大令今晚一定要喝，只要有你在就够了，继续反复着那痛苦快乐，不完美的人生才动人。 My bro my bro 美梦也挺好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我要的何必是谁说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这一生怎么活，你说呢。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831的这首《规矩》是规则是用来打破的，上周以第六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小降了一位，排在第七。截止到第六名的位置，我们听到的这些歌的榜龄呢，只有一周或者是两周。那下面要听到的是上周的黑马歌，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小降两位，唱出对生命、对万物、时间、空间的热爱之情。我们来听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Dear Life》。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夏秋起伏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一草一鸟一兽，总是一次一次一次生着，

的11:01，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在揭开全新的榜单的中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一下华语乐坛。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城中潮流，关注到的呢是 QQ 音乐最新发行。上周我们分享了刘德华出道40周年的纪念单曲《奉陪到底》，那本周呢，李杏妮推出了这个全新的单曲，并且邀请前辈张学友来合唱，以温柔治愈的声线来安抚大家劳累的神经，转换心境来感受生活。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以慵懒而优雅的姿态来诉说衷肠。本周第五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收录在今年的新专辑《月亮失眠了》。好，本期榜单有大量的新歌上榜，那榜上歌呢大多呈现不同程度的降幅，而这首歌呢则逆势而上，上周下滑到第11，本周前进七个榜位，刷新了近榜以来的最好成绩，排在第4，成为了火箭歌。这就是李荣浩为电影《你的婚礼》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这首《不遗憾》。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偿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病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无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 舒缓治愈的深情演唱带来的这首《软泪》，目前呢是上榜七周，本周在榜单上时间最长的恒星歌，最高是冠军，上周是亚军，那本周呢是排名在季军的位置，接下来呢是这个在第二名的位置出现本周榜单的黑马歌，最好成绩上榜新歌来自于小鬼在520当天所发表的这首《拜托了世界》。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我多想再次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在。 拜托了世界，难道我不配拥有吗？拜托

7:32:59，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恭喜毛不易。虽然我们本期的榜单风云变幻，但是只有他的这首歌上榜三周了，蝉联三周的冠军，新专辑《幼鸟指南》的主打歌《城市傍晚》。好，我们听过了本周榜单的15首上榜歌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拿出上一期的榜单，我们来对比一下有哪些歌曲呢没有继续出现在榜上。听到的是上周跌至这个榜位，那本周离榜，那这个马来西亚的歌手艾薇首张个人专辑《爱》当中的这首主打歌《绝美》。 记得刚开始每步都新鲜，绕着你旋转和快乐周旋，每个动作都有你迎接，每个眼神都被你瓦解，温柔拖住我，怎么又放下我？你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爱过的我们无法反悔，欺负的我们摆好的舞步依然作为，

想要挽留的太多，任凭时间阵阵吹过，直到忘记拥有过什么。随着风走到悬崖，向下看却没有害怕，过去被沮丧谷底讲成灰色的话，一阵风也吹落下，抓不到只好凝望他，看清了他的弧度似乎并不复杂，如何透过时钟的摇摆，我们都无法变成例外，熟悉之后丢失的存在，忘了不去未完的空白，回忆模糊感受依然在，单纯的路怎么停下来，每个站点都有人离开，陪伴无奈被时间更改，只能听风从我掠过，我们想要挽留的太多，任凭时间阵阵吹过，直到忘记拥有过什么。 这首用极简的编曲方式唱出微风拂面岁月静好的感受，风吹过。上榜两周最高成绩是第七，本周遗憾离榜。金志文在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推出了专辑《再打开便是青春之门》，这首主打歌《听见》上周以第十名的成绩上榜，本周没有能继续出现在榜单当中。 春雷捎来远方的牵挂，细雨在夜色里沙沙，轻率弹奏一曲如梦里，送给了满天的雪花，时光迈着匆忙的步伐，追赶着弹涨的庄稼，踢球打碎玻璃的孩子痴情的捂住了嘴，并肩牵手说过的情话，总是在分开时发芽，两只对视一笑的酒杯，醉到了眼前的云霞，灵感忽来喜悦的刹那，豁然顿当下，所有如耳如心的回响，都是我虔诚的应答，藏不尽心事的月牙，被记忆一层层放大，偶然揭开流云的面纱，静静地聆听雨落下，岁月列车带走了年华，只留下成长的伤疤，品尝失眠的那些夜晚，我听见星星的梦话。 眼接受说过的情话，总是在分开时发芽，两只对视一笑的酒杯，醉到了眼前难余下，灵感忽来喜悦的刹那，豁然顿悟人生的当下，是在分开时发芽，两只对视一笑的酒杯，悟到了眼前的云霞，都是我虔诚的应答。 歌曲排行榜有好几首在上周看来会有很好成绩的歌曲，目前呢都没有继续停留在榜上，遗憾掉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弦子的新歌《浪漫美学》，上周上榜两周最高的成绩是第六，也是这个在此结束了整个在榜单当中的征程。而下面这首歌呢，对，应该算是实至名归，不留任何遗憾。上周就已经九周的榜龄成为了恒星歌，同时最好的成绩呢也拿到了冠军，张靓的这首 You and I。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想你你就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爱，慢慢来，Thinking